第四十一集，兄弟同心。 恶魔的数量太多了，克拉苏斯怎么办？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一定要为马法里奥争取时间。 他能成功吗？ 他是德鲁伊，会得到整个卡利姆多的支持，他必须成功。我们之中他成功的机会最大，你要相信这一点。 罗宁没有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接着又将数十个恶魔送进了地狱。在艾萨拉的王宫以外，甚至宫内都不断传来各种喧闹的声音。艾萨拉女王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了，她穿着要展现给萨格拉斯看的华美盛装，大步走进走廊，恶魔卫士跟在她身后，暗夜精灵卫兵则在她经过的时候纷纷紧张地立正站好。 瓦斯奇，女官瓦斯奇，在，我的主人，听候您的吩咐。 回答我，瓦斯奇，我本来被告知一切都万无一失，但为何我却听到宫殿内外乱成一团？我的情感受到了愚弄，我要一切秩序恢复井然，明白吗？我们的萨格拉斯君主到底在想什么？ 我只是您谦卑的仆人，光中之光。我曾经试图向马诺洛斯大人询问消息，但他把我赶了出来，还威胁要把我的皮肉从骨头上剥下来。 真是无礼，我要亲眼看看。 不许进入。 我命令你们到一边去。 不许进入。 请将这两个家伙从我的眼前清除掉。 艾萨拉回头看了一眼跟随自己的恶魔卫士，他的卫兵毫不犹豫地扑向了他们的同类。他们在女王身边的时间太久了，早已臣服在了女王的魅力之下。守卫高塔的恶魔卫士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们和地狱犬很快就被干掉了，一名艾萨拉的恶魔卫士也当场死掉。但这又算什么呢？尸体从艾萨拉的面前被清除之后，女王继续迈步向前，瓦斯奇为女王打开塔门，又继续跟在女王身后。塔中完全是一团忙乱的景象，憔悴不堪、满身汗水的暗夜精灵巫师们正在马诺洛斯凶狠的瞪视下没命地操控着法术，萨特、艾瑞达术士和恐惧魔王们也全都在拼命施法，而他们所针对的法术显然处在这座宫殿以外。对这些濒临崩溃的施法者，艾萨拉没有多看一眼，直接来到了身形巨硕的马诺洛斯面前。此时的马诺洛斯自己也是满身汗水，一开始他还没有注意到艾萨拉的到来，女王对于他的轻慢也只好勉强饶恕。 马诺洛斯大人，我对萨格拉斯君主到来之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深感失望。 小东西，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竟然敢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来打扰我，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扯掉你的脑袋，吞下你的内脏。 艾萨拉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以不可一世的眼光看着马诺洛斯。马诺洛斯嘶吼一声，向艾萨拉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掌，他的意图很明显，眼前的这个暗夜精灵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在最后一刻，马诺洛斯退缩了，这不是因为他突然想到萨格拉斯也许还想让这个暗夜精灵活下来，而是马诺洛斯发现了一股仅次于萨格拉斯和阿克蒙德的强大力量。他又试了一下，却发现这样对抗的结果很可能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艾萨拉女王。他终于后退了，现在有两件事情让他深感不安，一是他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艾萨拉，二是传送门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为了我们的萨格拉斯陛下，我可以原谅你的冒犯，下不为例。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传送门必须被保护好。 传送门有危险， 是怎么回事？ 最后几颗石子的垂死挣扎，一切都会好的，但我不能再被打扰。 很好，马诺洛斯大人，我会回到我的住所去，但我希望这些麻烦能够迅速得到解决，很快萨格拉斯就会来和我见面。我们走，瓦斯奇。 艾萨拉女王迈着高贵的步伐向远处走去，当她即将走出高塔的时候，马诺洛斯又回头向她瞥了一眼，他至今都难以相信那股强大的力量。片刻之后，马诺洛斯才突然打了个冷战，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去了。一定要歼灭那些叛徒，道路必须保持畅通。他已经能够感到萨格拉斯来到了传送门前，尽管恶魔之魂被德鲁伊和他的同伙偷走了，但传送门并没有受到影响。快了，非常快了。阿法里奥和伊利丹继续和城市废墟中的恶魔作战，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将自己的能量注入到恶魔之魂中。伊利丹只想全力施法，幸好马法里奥一直让弟弟保持克制，这场两线战斗必须量力而为。他们在两条战线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终于，他们准备好发动攻击了。但就在马法里奥开始释放最后的法术时，他感到一种浩瀚无际的邪恶正在碰撞他的意识。这是不属于萨格拉斯的邪恶。许多声音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响起。 我们能够让你拥有一切，你能够统治卡里姆多，泰兰德将成为你的王侯，燃烧军团将成为你的军队，所有一切都将向强大的你俯首称臣。这一切只需要你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施法。 马法里奥奋力挡住这些耳语，他知道这诱惑的源头有着怎样的目的。他努力推动着自己的法术，但伊利丹突然开始服从那些没能蛊惑马法里奥的声音。马法里奥克服了那些欺骗的言辞，但伊利丹却没能做到。马法里奥用自己的意念撞击伊利丹，就如同朝他的脸上狠狠地砸了一拳。他感到控制伊利丹的黑暗被打碎了。伊利丹喘息着，在片刻之后向马法里奥确认他回来了。尽管对弟弟并没有十足的信心，马法里奥还是继续着他们的任务。他们没有时间了，至今萨格拉斯都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更糟糕的是，尽管上古之神被暂时击退了，只要传送门仍然敞开着，他们终究会跟着萨格拉斯进入凡间位面。他很清楚那个时候卡里姆多会变成什么样子。马法里奥终于将法术施展了出来，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死寂，仿佛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声音。风停了，就连曾经在风暴中狂猛喧嚣的永恒之井也彻底平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一阵无比猛烈的嚎吼震动了永恒之井和新艾萨利，很可能还有整个卡里姆多。一股可怕的强风在马法里奥的身后升起，不过伊瑟拉迅速避开了他。马法里奥能够感受到这一股新的风暴中所蕴含的狂暴力量完全不亚于刚刚经历的那场风暴。一时间疏于防备的群龙向四处飞散，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快他们就稳住了身子，仿佛这场风暴已经消失了。而末日守卫和其他那些飞行恶魔的境况则全然不同，他们完全无法控制住双翼，更不要说对抗这一阵突如其来的骇人狂风了。有一些恶魔撞在一起，颅骨和肢体碎裂残缺，他们的尸体甚至都没有掉下去，而是被狂风裹挟着在永恒之井的上方旋转， 仿佛跳起了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舞蹈，风暴又猛然增强了10倍、100倍。但对于巨龙和龙背上的骑手们而言，它仍然不过是一阵微风。只有他们的敌人在这场风暴中彻底陷入混乱，成百上千的末日守卫只能在天空中无可奈何地盘旋、盘旋再盘旋。然后，那些恶魔全都被无情地吸进了传送门。那其中还活着的恶魔全都在哀嚎着、尖叫着，死死地咬住牙齿，但他们不过是一些被风吹起的灰尘。从这个世界的所有角落里，燃烧军团的恐怖恶魔们全都被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推向那道他们的同类正迫不及待想要冲杀过来的传送门。 成功了，哈哈哈哈，成功了。